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这种刻意堆加条件的题目根本毫无意义，因为条件是无限的，可以无限制的堆加下去。假设那五个人都是恶贯满盈的杀人犯呢？假设那五个人不死，第二天就会有全球海啸发生，会死千千万万的人呢？或者干脆假设那五个人的存在会导致地球毁灭呢？你撞不撞？如果不撞，我还能往上堆加无数个假设，直到突破你的底线，诱导你选出出题人想要的那个答案。 好像的确如此。 这和我们面临的选择是一样的。假设隐瞒身份的异能者有危害，假设异能者的秘密公开会导致社会秩序大乱，所以对不听话的异能者进行囚禁和处决是有道理的，这是机构建立者根据条件得出的结论。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也会被误导，要么靠杀人自救，要么靠自杀解脱，要么被别人杀死。因为这是规则，是在各种条件下堆加下的结果。但是我想试试，有没有第四条路可以走。 什么是第四条路？ 池小池打开了仓库，滑动着屏幕寻找卡片。 谁出的这个傻逼题目我就解决谁，这就是我说的解决问题。 影子站在白安逸的角度提问，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你杀人呢？你认为这是白安逸想要的吗？ 白安逸既然选择回来，那么他想要的东西已经很清楚了。他要活下来，活着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功利的事情，而功利就意味着不牺牲一些东西就无法达成。有些事白安逸说不定比你想的还要清楚，死过一次的人总该知道，要想安安稳稳地仰望星空，总要脚踏实地地走过那片荆棘地。 这位实用主义先生，你要清楚，你说的解决问题可是要解决一整个组织，甚至是一整个国家。 我知道，所以我需要帮手。 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行动目标是 回到第二零区，拉拢新队友。 影子越发感兴趣了。 哪里来的队友？是你认识的人？ 池小池在仓库里翻找着能够瞬移的卡片手。 只是见过而已，不过等我救了他的命，我们就是新队友了。 影子一头雾水。 嗯？ 在他离开的这一个小时里发生了什么呢？还是楼影替池小池解释了。 我们在等你回来时发现森林外有参赛者进来歇脚，你借用了他们的身体去到他们的世界，这是不可能蒙混过关的。等他们发现队员死去，肯定会检查谁来过第二零区域。小池说，最坏的也是最有可能的可能是你一出去就被发现了，说不定已经有人查了。所以小池没有提醒那个误入的异能者。 影子恍然大悟，他以为自己已经很没有底线了，直到见到了池小池。 说白了，我就是要拉个人做垫背。 你不怕连累那个人？ 我哥已经解除了他项圈的注毒功能，他至少不会立刻死。 算算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马上动身去救他。 原来池小池刚才发呆不是在反刍获得的消息，而是在算计着去救那个被无端拉下水的异能者。 去早了呢，战斗有可能还没发生，去晚了就来不及了。只要我救了他的命，他选择加入我们的可能性就大于70%，值得一试。 你不怕他是鲶鱼？ 池小池取出一张卡片，将那发光的扑克状物体夹在食指与中指之间，斜眼淡淡地看他。 鲶鱼的目的呢，是杀人，总要设法下手的。这就要看你够不够警醒，看你的了。 影子注视着池小池的背影，突然没头没脑地发问： 你经历过什么？ 他仍是不信，池小池是从正常的人类社会中来的，正常的社会背景不该生出池小池这种怪胎呀。池小池背对着他，口吻平静： 不值一提。 冒昧问一下，你的父母都还在吗？ 池小池在记者那里应付过很多类似的提问，对答如流。 父母双全，目前都还健在，没有离婚。 他们会打你吗？ 你是鲁豫吗？ 池小池说了个冷门梗，倒是把自己逗得抿嘴一乐。 他们不打我，很少打我，最多也就是不理我。 同学关系呢？ 都还好啊。 没有碰见过校园欺凌？ 遇上过一个小团体，后来我对其中一个参与者说，不管我受到什么程度的欺凌，不管是不是他做的，最后我都会只把账算在他的头上。我揍不过他们5个，但总揍得过他1个啊。他被我揍了几顿之后，他们就再也不找我了。 职场霸凌呢？ 我是拍电影的，起点还不错，也有点关系，剧组里基本上也都是熟人，总是捧着我的。 工作压力大吗？ 不大呀，对我来说演戏不算难。 会挨骂吗？ 那倒是常常，所以我偶尔也会骂营销号解解闷子。 回答了这么多问题后，池小池笑道： 白记者，采访结束了没？ 影子得出了一个结论： 你真是个怪胎。 池小池不置可否的一颔首： 多谢夸奖。 影子认为池小池一定经历过其他事情，便用眼神询问楼影。楼影摇了摇头，表示他也不知道，但他知道池小池作为一个曾经喜欢仰望星空的人，趟过了整整13年的荆棘地，最后也不过是化为他口中几句轻描淡写的笑谈。在池小池挑选还有没有可用的卡片，打算放入备用槽随时取用时，影子凑近楼影说： 你不是他的朋友吗？ 朋友不是要知道他的一切，我只需要知道他想要我知道的，并且相信就够了。 楼影神态自若： 还有，可以纠正你一点错误吗？ 纠正什么？ 我是他的男朋友。 刚才还手稳心稳的池小池手一抖，差点把他们传送到和D20遥遥相对的N20区去。